独孤月爬回地面，盖好入口便往宿舍走去。屏幕前的众人再次摸不着头脑。 哎，刚才他不是还在个人区域吗？怎么这会儿又到外面来了？他好像一直在到处走，这活动量真是绝了。 是吗？ 我先去倒杯咖啡。 卡罗尔拿着自己的杯子正要离开，詹姆斯对他举起手。 我也要。 卡罗尔接过詹姆斯的巨大保温壶，径直走过茶水间，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他打开抽屉，取出最下层那本尘封的档案，从里面拿出一张和独孤月手里一模一样的地图。 这下糟了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总部的众人都在各自忙碌着，卡罗尔独自在角落惴惴不安。其实他察觉到这件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 月球上除了独孤月之外，肯定还有一个人。这下该怎么办？好在，这里发现月球上有两个人的，目前只有我。但除了总部，肯定还有其他人看到了。 全球各地的航天局都已经陆续发现了月球上第二个人类的存在，各国参与过月球盾牌计划的高层们正在一间小黑屋中开会。 我们当中也不乏亲眼看到的人，人们肯定会越来越关注这个地下室之谜的。 就没有办法阻止了吗？总部该不会是打算就这么不管不顾地继续播下去吧？ 没办法，因为这是总统的指令啊。 难道总统还不知道这个消息？ 唉，现任总统是在陨石坠落之后才上任的。 是的，这也是跟已经去世的前总统协议好的事情。 现在的问题是，独孤月他那些无法预测的突发行动，到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？ 哼，预测？你应该不会到现在还觉得我们可以预测什么吧？再说了，就算能够预测，我们又能干什么呢？哼，就凭现在这个连通讯都成问题的技术水平。 我们的立场不变，暂时还是支持总部的。同时，我们也做好了随时站出来掌握指挥权的准备。 果然都是些搞政治的呀，你们这群幕后黑手居然去在这种地方搞什么阴谋诡计。 搞什么？他是怎么混进来的？快捞出去！ 我要把真相。 这里的安保做得实在是太差了。 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允许播放这种幼稚节目的总部，最好的办法还是停播。 那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，我们可以寻找一些别的途径来。不行，总统肯定会反对的。 您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？ 其实方法很简单，你们可以试着弄清楚独孤月的过去，如果能从中发现任何可以利用的线索，那就能让原来喜欢他的人变得讨厌他。 不好意思，没有资料，都沉入海底了。 完全没有？ 完全没有。 说了这么多，到头来不过都是纸上谈兵。其实我早就猜到会是这样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儿能开一下灯吗？搞得我们看起来像一群反派一样。 因为这样比较有气氛。 地下通道里，满身伤痕的男人回到了他简陋的住所， 习惯性地检查了一遍他为数不多的家当，却发现桌上原本立着的一排子弹有一颗倒下了。 啊！有人来过这里。 独孤月不情不愿地来到通道入口。 哎，虽然特别不想这样，但我应该还是要再下去一趟吧。 独孤月已经能确定下面还有人了，而且那个人很可能是个危险人物，他需要一个既有效又安全的方法，至少要准备好武器。男人躲在拐角处，前方头顶的入口被打开，一束光投了进来。听到逐渐靠近的脚步声，男人握紧了手中的枪。 竟敢擅闯我的地盘，来吧，不管你是什么。好大的袋鼠啊！ 小黑屋里的众人看清了屏幕里的内容，不由大惊失色。 刚刚他是跑到地下室去了吧？ 没错，就是那里。 派撞击地球的6年前，总部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会议。 我们这里挑选了几个值得信任的人，都是绝对可靠的，不仅都是军人出身，而且他们的档案都已经被销毁了，连名字也没有记录。您可以根据您那边的标准，从这些人中再进行一轮选拔。 男人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眼前的青年打断。 我们的标准？那请问你们国防部的选拔标准是什么？ 忠诚。 教场上，几名年轻的士兵正在烈日下训练。 喂，听说没啊？昨天下午4点，那101个研究员已经抵达月球了，说是叫科学全明星队。 科学全明星队？ 对。哦，对了，长官叫你过去一下。 知道了。 女子走进长官的办公室，一张资料表放在了她的面前。 你也知道，已经有101位研究人员成功抵达月球了，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以卡罗尔·克鲁格这个军人出身的研究员的身份，乘坐补给舱秘密抵达月球。 我有个问题，你能告诉我这个任务的目的吗？ 不能。就算我告诉你，那也肯定不是真相。问这个有意义吗？ 派撞击地球的5年前，卡罗尔已经在月球基地里待了1年，至今没有人发现他是多出来的那个。 所以，这个计划究竟是个啥呢？ 我就简单跟你说明一下。首先，用月球的公转速度和行星飞过来的速度计算出它们的碰撞。奇了怪了，我记得我明明准备了101个苹果，怎么不够了？啊？怎么会？你再看看，缺几个？ 啊？原来苹果都是算好个数的。看来以后得小心一点了，因为这里加上我，其实总共有102个人，而不是101个。总之，今天某个人又吃不上苹果了呢。 缺2颗。 啊？ 卡罗尔一直努力降低自己在基地里的存在感，尽量不与人交谈。这天，他如往常一样，到那条秘密的地下通道完成任务，却在回来的时候遇到一个人。 你是谁？ 看来你就是另外那个多出来的了。 什么？你也是吗？哼， 原来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不速之客呀。可是我没有接到指示说还有别人呢。 卡罗尔有些戒备地后退几步，身材高大的男子摆摆手后退了两步。 哈，你不用太紧张，我只是发现情况不对劲过来看看而已。既然你我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，那就不要妨碍彼此了吧。还有，你可别轻举妄动啊，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呢。 男子笑着对他挥挥手便离开了。卡罗尔深吸一口气，他想起这个人是谁了。这正是当年和他一起在长官手下训练，早已经被删除了个人资料的战友。那天之后，卡罗尔依旧在基地里生活着，就像一个最普通的研究员一样，没有人发现基地里多了一个人。这一天，他终于看到了他的任务目标，一个长发男人。 找到了。 虽然他并不清楚为什么要杀掉那个人，但这是他的任务，仅此而已。 可是，这样做真的好吗？ 哦，原来那就是你的目标啊。 身材高大的男人从一旁走了出来。 又是你？ 不用这么防着我，我只是偶然路过而已。 你想干嘛？你也知道咱俩最好不要有什么交集吧。 当然当然，观察目标的一举一动可是很重要的呢。 废话真多，再有下次我就不客气了，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，更不要和我说话。 喂喂，我也只是在执行我的任务好吗？别这么不留情面嘛。 任务？ 卡罗尔咬牙，心中顿时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。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